刚才的这样的一组串烧，很多朋友也听出来，就是童声合唱。是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我们来聆听的第一段串烧，其实我特别挑选了充满了阳光感的童声合唱。那此刻呢，聆听到这一段串烧也是从阳光开始的，日出开始的一些段落都有哪些呢？最熟悉的佩尔金特，是不是耳边就是佩尔金特组曲串烧。 比尔金特是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所写的配乐，在1874年到1875年间完成。从他的配乐当中呢，选编了两套组曲，各分为四段，到1888年到1891年先后编出。那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其实就是这两部组曲，第一组曲和第二组曲。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串烧就是培尔金特组曲的串烧。 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在佩尔金特组曲当中呢，其实是有着很多魔幻色彩的，比如有几段舞蹈像阿尼特拉舞曲，还有在魔王宫中，也就是在我们此刻所听到的这样的音乐里面，总是会觉得有着很多幻想性。其实这个主人公佩尔金特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那其实他也是那种在年轻的时候自大狂妄，还有权迷心窍，很多很多粗野还有鲁莽的行动。但是呢，在这部组曲当中，也有像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奥赛之死，也就是他的妈妈，还有就是索尔维格之歌，形容他的妻子，很多让人觉得也是泪眼婆娑的这样的音乐吧。那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其实也是像浏览一样来聆听的，就是在串烧里面所出现的格里格·佩尔金特组曲。继续。

不仅以打击乐家的身份为观众带来施万特纳的打击乐与管弦乐队协奏曲，还将直棒乐团演绎贝多芬第五钢琴奏鸣曲《皇帝》、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等作品，并且为乐迷带来李彪打击乐大师课与公开排练等活动。昨天开始到5月4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展演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演出。昆曲《红楼梦》、原创民族音乐会《海上生明月》、新编历史晋剧《布衣鱼成龙》、编剧《水芒草》、提线木偶戏《火焰山》共五部剧目将先后上演。中国儿艺儿童剧《时间森林》作为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中唯一一部儿童剧亮相中国儿童剧场，并在2周内演出10场。时间森林的主创人员在视觉形象的使用上更加精炼，通过灯光、多媒体等手段的配合，突出时间森林的空旷、神秘和深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可能真的是由于电影的原因吧，像这样的音乐一响起，好像就马上回到了某一些电影的片段当中，闭上眼睛就能够感受到在电影当中主人公的心情。所以有的时候音乐出现，不知道是它是电影的陪衬，还是电影情节成了它的陪衬。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的串烧时间，我们就从这首著名的《我亲爱的爸爸》开始了。我是王卓，欢迎你。 Thank you. La donna è mobile, guai più ma il vento, lungo d'accento è di pensiero, sempre una mobile, legge addroviso, impianto in eliso, è menzognero. La donna è mobile, guai più ma il vento, lungo d'accento. E sempre misero chi a lei s'affida, chi le confida, ma causa il cuore, pur mai non sentesi felice appieno, chi su quel seno non viva amore.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io malvento, muta d'accento. Pensier. 串烧时间，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所聆听到有一段串烧，就是佩尔金特组曲当中的那几段串烧。我们呢并没有把他的组曲两个组曲八首曲子都为大家放出，而且我在上半时段还没有说，就是他的其实这些音乐的编排并不是按照剧情的顺序来编排，而是根据音乐的情绪来调整的。所以呢，下半时段我们所来聆听到的这些串烧，我也有意做了这样的安排，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非常嗨的时候突然送给你一段特别安静的音乐，就像此刻这样的一个感觉。